刚我们听到的是侯湘婷演唱的《一起去巴黎》，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今天阙歌，我是云云。这时段我们还将欣赏到容祖儿带来的粤语歌《这分钟更爱你》，周传雄的《空心》，陈琳演唱的《假如爱上别人早点告诉我》，成龙和范晓萱合唱的《身不由己》，以及耳边我们听到的这一首胡彦斌带来的《宣言》。 他叫我让我奢侈想象 Oh let me let me、哦、天堂最响 I love the rain 他叫我云端抱定梦想 Oh make me make me 更爱勇敢坚强 Pretty crush on me 感觉特别亮爱是我的生活有了可乐和面包曾经的跌倒痛的跑掉爱是我的自豪还有疯狂的口号 Love me, love me 年轻爱要狂 Oh give me, give me 不与自相争 Oh love me, nothing you can be on my heart Oh call me crazy, baby don't be shy Oh, oh love me, love me 青春数不到奢侈想象 Oh let me let me 哦天堂飞翔 I love the rain 它让我云端抱定梦想 Oh make me make me 更爱勇敢更坚强 Pretty crush on me 感觉特别亮爱是我的生活有了可乐和面包曾经的跌倒统统都爆料是我的自豪还有疯狂的口号 Love me, love me 年轻爱要狂 Oh give me, give me 不与自相争 Oh love me, nothing you can be on my heart Oh call me crazy, baby don't be shy Oh so love me, love me 青春数不到 Oh give me, give me 所以说 Oh 来的祝福，想撑力多一次，写不完的故事，是时候了，一一关进了这空间，遗传自你的生活和珍惜的某些，时空中交错多少感觉，只抱住你了一些。珍惜这些阳光，今天这么灿烂，多么想你。留恋不需要哭，需要一首远曲，玫瑰花需要交代未来的祝福，想撑力多一次，写不完的故事，是时候了，一一关进了这空间，如真的需要走，你要教我独行，曾每天给我呵护，原来世风云，想记录多一次，难觉未收视，是时候也许不必细说已心知，遗传自你的生活和珍惜的某些，时空中交错多少感觉，只抱住你恋一些，原来自你消失后，才懂珍惜这些，阳光今天这么灿烂，多么想你，遗传自你的喜好，蓝灰色的汽车，黄昏开始驾驶的感觉，挂念你多一些，然后树落山太浓，曾从来没有泪，可惜这个城市里找不到你。 一首周传雄演唱的《空心》，这首歌由何厚华作词，周传雄自己作曲，展现了周传雄高超的唱功和创作能力。 如果你可以这样不问也不问，我又何必为你疯狂失了魂，再苦痛的感情也有动人的过程，我却剩下敲着我的门，仿佛在笑我把爱想得太天真，如何相信你深情温柔的眼神，会让我一生的伤痕，我的心是座荒芜的城，走后从此空无一人，不经意路过的人们，请不要为我留恋徘徊，谁能将我心门打开，明白我曾被爱画下多少伤害， 下来，给我爱，永远不离开。又有谁能将我心门打开，让我可以重新感觉自己存在？留下来，给我爱，不离开。感觉自己存在，留下来，给我爱，不离开。 是曲中人。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 轻轻阙歌，轻轻阙歌 去爱，可惜 镌刻在你记忆深处的彼岸之歌。

是张宇演唱的《替身》，这首歌唱出了面对无法忘记旧爱的恋人心中的苦涩和无奈的感觉。

是为了当时亲爱的人，没想到会变得没什么。曾经我是你的，以为你是我的，爱的那么深刻，留下来的不够我写情歌。 他轻轻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孟庭苇的经典老歌，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到这里，今天的千年阙歌节目也即将接近尾声了，为您预告一下明早我们将欣赏到的精彩好歌，许茹芸演唱的《如果云知道》，张学友《心如刀割》， 我是真的为你爱了， 周传雄《黄昏》， 你的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刘德华《天意》， 如果说一切都是天意，一切都是命运， 苏慧伦《天下大乱》， 我干杯你随意，管他烟火烧不熄， 林忆莲《至少还有你》， 全世界 之话，水手。 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 周杰伦，甜甜的。 我轻轻地尝一口，分量虽然不多。 苏芮，牵手。 也许牵了手的手。 叶倩文，焚心以火。 让青春尽碎都寂寞送。 费翔，读你。 你的眉目之间锁着我的爱恋。 许美静。阳光总在风雨后， 阳光总在风雨后， 更多的精彩好歌就在明早5点到7点千年阙歌节目当中。耳边我们听到的是歌手张浩哲在2004年推出的歌曲《好男人》，这也是今天千年阙歌节目的结束曲。我是于云，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明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心里太多苦太委屈，就痛快哭一场，说他对你好对你疼，眼神中却迷惘，这是怕朋友会担心难过才微笑着说谎，我用情太深早分不清真相，当你把一切全做到他希望的模样，他又真的是星期次承诺过那些话，说的没有错，为相爱的人受些苦又何妨，他爱不爱你想一想再回答，好男人不会让心爱的女人受一点点伤，却不会像阵风东飘西荡在温柔里流浪，好男人却迷惘，这是怕朋友会担心难过才微笑着说谎，我用情太深早分不清真相，当你把一切全做到他希望的模样，他又真的是星期次承诺过那些话，说的没有错，为相爱的人受些苦又何妨，他爱不爱你想一想再回答，好男人不会让心爱的女人受一点点伤，绝不会像阵风东飘西荡在温柔里流浪，好男人情人心越来越慌，孤单的看不见幸福未来的方向。